Thank you.

受着自己，呼吸加速不安的情绪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

够多，却更怕归家的只得一个。但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只是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，仿佛是种罪名。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到这般失恋的情应我一生。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应我一生。 我从前亦将他拥有，爱恋中我的心安康，是否可就此白头？他朝的你也小心，苍天追究情，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。 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，仿佛是种罪名。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生。那么罕有情欲发泄过，我始终也痴心。多痴心的我，当天也相信，在我当天牵手，这双手可有天都一般分开走，爱会多久？让我看看是否可就此白头。 他朝的你也小心，苍天追究情，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走。今天的我从前亦将他拥有，爱恋中那一些看看是否可就此白。小心苍天嘴咒情，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走。 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